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公路总局今天宣布，国道客运北花线明年1月6号苏花改全线通车，当天上路，提供24小时服务，行车时间3小时30分到4小时。三家营运业者推出16天到30天半价优惠。统联客运今天下午1点开放订票，首都客运、台北客运下周一中午12点开放订票。统联客运营运南港到花莲，营运时间南港端清晨5点45分到晚上10点45分，花莲端清晨5点到晚上9点20分，三排座椅全票320，半票205。台北客运营运南港到花莲，营运时间清晨6点到深夜12点，才北花相同时间对开，另有一班凌晨3点的班车，三排座椅全票320，半票208，四排座椅全票266，半票171。首都客运营运板桥到花莲，营运时间清晨5点到深夜11点，才北花对开，另有一班凌晨2点钟的班车，三排座椅全票352，半票226，四排座椅全票290，半票186。统联客运明年1月6号到2月5号半票优惠，台北客运还有首都客运明年1月6号到21号半票优惠，春节期间全票价85折。远东航空12月13号无预警停飞，好几名远航员工今天到交通部和民航局递交陈情书，希望主管机关能在最短时间内同意远航全面恢复正常营运。民航局回应，案子正在严谨审酌。陈情书写道，全公司大约1000名员工坚守岗位正常倒班，也都仰赖这份工作养家活口。景气低迷，年关将至，如果裁定无法复飞，所有员工家庭都将顿时依靠，希望主管机关可以同意恢复客运服务。民航局强调，正以最严谨的态度审酌远航申请复飞，绝对没有延后审议远航提出的补充意见。屏东县政府今天宣布，明年元旦开始，恒春半岛公教人员纳入支领地域加计。屏东县地形狭长，南北相距100公里，以致恒春半岛地区公教人员流动率高，留才不易。明年元旦开始，方山乡、车城乡、满洲乡、恒春镇公教人员纳入偏远地区加计适用范围，希望改善公教人员留任的问题。全台第一所中学台南市长荣中学没钱发薪纷扰多日，校方、教师会还有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以及台南市劳工局今天齐聚长荣中学第一次协商，也达成了初步共识。今年12月和明年1月教职员薪资本俸，明年1月20号前一并发放。今年8月到明年1月的学术研究费还有专业加计中的议程费用同步发放。校方承诺尽速处理资产，支付积欠薪资，尽力于明年7月31号前支付108学年度积欠的薪水，109学年度薪资另行协商。校方资产处置之后的款项，优先处理教职员薪资，还有校务财政平衡。知名零食虾味鲜使用鱼鳍原料，高雄地方法院今天一审宣判，依违反食品卫生安全管理法判罚裕荣食品3000万罚金，裕荣董事长洪宗喜判刑2年，苏姓厂长2年10个月，谢姓采购经理2年6个月，案子还可上诉。 检调单位调查，玉荣食品为了降低成本，涉嫌从2014年5月开始添加过期的柴鱼粉，加工制成各式口味的虾味鲜，销往各大通路商，违法行为长达两年以上，至少流出了250万包的问题产品，以每包10块钱来计算，玉荣至少进账2548万。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7点，来到12001点，成交金额1002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10点，2389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点，2192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7点，298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5点，1024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0点，3210点。香港市场耶诞节假期休市。中央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大陆冷气团影响，今晚到明天北部还有东北部天气偏冷，今天晚间到明天上午，新竹县苗栗县为黄色灯号寒冷区域，可能出现10度以下气温。今天白天各地大多多云，只有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地区零星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对家人牵挂的心念时时都在，优补达人最好的天然食补，独家专利小分子活化萃取技术，能淬炼出食材中的珍贵营养，一天一包，随时随地让家人元气饱饱。宠爱家人，我选择优补达人鳗鱼精，活化如新，从现在开始，身暖心更暖，随时喝得到的幸福，优补达人鳗鱼精。 侯友宜力挺3号费鸿泰，3号费鸿泰。 大家好，这里啊，跟您家属那讲，跟您好朋友讲， 费鸿泰他当选，我心里是他有福利的，他会去帮我弄财政收支报分。 优票、追票、蛋票，优票、追票、蛋票， 来给啊！ 南松山信义区立法委员，请您一起拉票、催票、投票，支持3号费鸿泰，3号费鸿泰。 哎，怎么才刚换过猫砂，家里的味道还是这么难闻啊？ 想要去除猫尿的臭味，就让臭味滚来解救你。宠物环境清洁专家臭味滚，猫咪专用除臭抑菌喷雾，专属配方吸附臭味分子，轻轻一喷，30秒快速消臭。 还有除尿臭、用量省的豆腐猫砂，除臭、吸水、低粉尘，一包搞定。哇！ 臭味滚，宠物环境清洁专家，快上网搜寻臭味滚。 睡眠保健室，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而最好的休息就是睡一个有品质的好觉。你知道吗？不管是工作或运动，我们总是劳心劳力，对身体的细胞而言是长时间的耗损，而睡眠就是身体休养生息的重要时刻。如何提升睡眠的环境品质，让身体修复的效率提升？你可以选择更有机能性的寝具用品，专利纳米银寝具可以帮助抵抗过敏原，达到全面抗菌杀菌的效果，让你在睡眠的时候远离病菌的风险，睡得更健康。另外，纳米陶瓷机能纤维的铺棉更可以提升血液循环，并促进身体代谢，让你夜夜好眠，活力满满。 睡得好，生活更美好。你的美好睡眠管家奥斯丁寝室关心您。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Jay Sean。 想当个抒情歌，写写他们爱的抒情歌。哦哦哦哦哦，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来到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哎，我是马克。 今天来到了2019年12月26号，19年就剩26、27、28、29、30、31，哦，还蛮多天的，以为很少，但其实还蛮多的， 已经快过完了。 但对于可能就是跨西方跨年的人来说，就觉得哇，真的是要过年了，要跨一个年。然后每次到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主题出现。歌单出现，例如日本的红白歌合战又要来了。今天这个小时来听听今年的日本红白有一些初登场的团体，他们是谁呢？团体他们叫做夫林，今年第一次登上了红白。他们真的是小学生，是日本小学生组合而成的团体。然后这个单曲叫做《红辣椒》，单曲呢还是由米津玄师来担任制作人，词曲创作人都是他。然后这一首歌呢也被东京的奥运委员会认证为是我们的宣传歌曲。 哇、 超强。第70回的红白歌合战还有谁初登场呢？这首歌，哈，啊，不好意思，你没看《鬼灭之刃》是不是？ 僕を連れて 歌曲呢，就是 Lisa 的《红莲华》。 红莲哦，恭喜！ 你是讲 no 吗？ 对，对。 今年没有意外的话，我想 Lisa 应该就会在红白唱这首歌了吧？如果硬不唱这首歌，也是蛮过分的、嗯。大家都来期待你唱， 而且小学生就愤怒了。那个刚刚那个小学生团就还我鬼灭， 我来就是要听鬼灭之刃的、啊，怎么会这个样子？但他真的蛮强的，他唱了很多动画的片头片尾。哇，其实我已经想不起《刀剑神域》的歌了耶。嗯、我明明那时候有一阵子也蛮迷， 是《 刀剑神域》的， 狂被点播，狂放。 啊，对。周三动漫业正那个火热的时候，今年红白还有谁初登场呢？还有他们是日向版 46， 这么喜欢你，如此喜欢你，可以吗？ いつの間にかあなたが私の中心になってしまった。占いとか信じてないのに調べてみた。今の私はどう思われてる？いつも気にかかる愛は気にがない。 It's like infinity 日本红白呢，也是他们迎向令和这个时代的第一次的红白歌合。然后一样，主持人有阿拉西的樱井翔，还有林濑遥。林濑遥真的是一种天然萌跟天然呆的感觉。他就算主持有点顿呆，然后就是一直卡词，就是哎 no 是对对对，然后就很害羞，然后就是要继续讲，就是。就算他犯错，你好像也会原谅他，想说好啦，过很可爱。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不是， 大家也是这么觉得你 吧？不是，我会被批得很惨。 不会不会，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现在收到私讯，有人骂我， 真的假的？ 对啊， 他骂你什么？ 就是他会觉得你讲这个话，是不是表示你不喜欢这个东西？但你不应该要。嗯， 你是说在电视上的表现吗？ 对对对对，但你 是说在你自己的那个节目，还是在娱乐，在综艺《三国志》？ 在我自己的那个节目， 是 你不应该表达你的不这么，他可能觉得我不应该那么明确表达我的不喜欢的立场。 我惊讶的部分是那个节目有人在看， 有没有啊？他就算没有看到，可以在网络上看啊。他应该是因为那个。很久很久以前了， 不是同样我惊讶部分那个， 也许那个主题他喜欢 哦，被搜寻到， 对。当然今年红组呢，刚刚讲的那些初登场有 Lisa 有 Furin 还有日向版 46 之外，还有大家喜欢的 Twice 连续三年登场了，还有他在去年是去年红白吧，应该是我看到追名林琴的演出，真的是起鸡皮疙瘩，觉得哦他很强。这首歌曲来自追名林琴 Open Secret。 销售最快纪录，苏格兰甜心路易斯卡波迪。 I'm going on during this time, I feel there's no one to save me. This all and nothing really got away, driving me crazy. Now I need somebody to know.Somebody to hear, somebody to have, just to know how it feels. It's easy to say, but it's never the same. I guess I kinda like the way you help me escape. Now the day bleeds into nightfall.

一つとしてピンとこなくて飛行機の窓から見下ろした知らない街の夜景みたいだ。もっと違う設定でもっと違う関係で出会える世界線選べたらよかった。至って純な心で叶った恋を抱きしめて好きだとか無責任に言えたらいいね。そう願っても虚しいのさ。 来自于 Official Hige 的作品叫做 Pretender。 如果呢你刚好有空在那个 YouTube 龙珠 Land 流来流去的话呢，可以找一下 JJ MV， 因为他们整支 MV 是在台湾拍摄的哟。今年初登场的还有这一个新生代的乐团，他们叫做 King New。其实我今天才知道这个发音念 new， G-N-U， new， King New。 他说呢 new 是牛羚的意思，就在草原上啊，他们是大型的羚羊，喜欢群居。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叫 King New 呢？就是因为可能羚羊就是他们的听众，他们聚集了很多很多很多喜欢然后同样的族群，可他们是里面的王者，他们是乐团里面的王。 Shake it. 一つを越えて また出会えたら君の名前を呼んでもいいかな。その頃にはきっと春風が吹くだろう。メッセラに生まれ変わって人生一から始めようが、首の皮一枚繋がった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まま生きてくんだ。真っ白に全てさよなら嬉しい今日の雪よ、この心を凍らせてくれ、全てを忘れさせて。 分かりゃしないんだ腹の中、それでも愛し愛され生きてゆくのが定めとして、後悔ばかりの人生で取り返しのつかない過ちの一つや二つくらい誰にでもあるよね。 そのもとも本当にそれよ、まっさらに生まれ変わって人生一から始めようが、へばりついて慣れない地続きの今 歌曲叫做哈库基兹白日，我每次看中文就很差点会讲说这首歌叫白幕，但不是，它是叫白日。今年还有谁初登场呢？他们是 Generations 放浪新时代。这首歌曲呢叫做 Brand New Story， 然后这首歌呢，我也不太确定是因为这首歌所以让他们可能有一波炒作然后登上了红白，因为它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这个电影呢之前在马克的诚实电影预告月我们有介绍过，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怪，叫做动画叫做乘浪之约，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这个动画一开始很快男主角就女主角喜欢的那个人就死掉了， 领便当了、 对，领便当了，但他们两个都爱冲浪，也不知道许下什么约定， 我只要看到杯子里面的水我就看到他， 他可以透过水看见他男朋友跟他讲话， 吓死。 笑容の数よりずっと Brand New Story。今年还有谁呢？还有他，他是菅田将晖，他最近的人气也是越来越旺。而且我大概查一下才发现，他这个人原来是以多，就是产量很大著称。我说产量到底是你可以有多大？你作品到底的确啦，我是一直看到你有发单曲，然后有演戏，没有一个统计的数字。你要这不是他今年，是他2016年。2016年，你知道他的数量有多多吗？那一年他演了9部电影，5部电视剧，8支广告。哦，就是很多很多很多。 9部电影真是蛮多的， 很可怕哎。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菅田将晖，《找错游戏》。 些細な隙間でくだらない話をくたばるまで正しく会いたい会えない寂しさが何を育んだでしょう一つずつ探し当てていこう起きだけの君の手が触れていた指を重ね合わせ間違いか正解かだなんてどうでもよかった瞬く間に落っこちた青いもやの中で君じゃ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ただ強く僕の胸をまっすぐその日から何もかも変わり果てた気がした風に飛ばされそうな深い春の隅で誰にも見せない顔を見せて君の手が触れていた指を重ね合わせ間違いか正解かなんてどうでもよかった瞬く間に落っこちた青いもやの中で君じゃ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ただ強く思うだけ 警告天使 如果忘不记，不如就把回忆好好收藏。情歌王子周兴哲创作，催泪歌姬张若凡诠释，张若凡2019流泪主打《如何忘记你》。 原来最幸福、最满足、最平凡少年、最顽固、最羡慕你的走眼，我好想。

又闷热，私密处常瘙痒，有异味耶， 要小心哦。产生妇科病的原因多数跟内裤有关，不适合的内裤不但不透气，也会影响健康，建议一定要挑选安全抗菌的内裤。 精美内裤，台湾制造，贴身舒适，顶级竹炭银纤维，能有效抗菌除臭，请上网搜寻精美，或拨0800072688。 有栖田鼓动真实谷物风潮，震撼再推出有栖田三色谷麦片，黑麦、紫麦、黄金大燕麦，全谷有机最健康。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栖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088038，或上好物市集。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星，12月30号，瑶瑶。下周飞碟快红心，吕杰飞。 离开过去下一站，为了与你相依。离开过去下一站，为了与你相依。离开过去下一站，为了与你。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湾劳动派遣产业工会今天到行政院前陈情，质疑政府派遣归零政策跳票。今年底又有超过200名台电派遣工程师资遣，公部门根本带头假派遣真雇佣。派遣工会指出，107年由前任行政院长赖清德提出的派遣归零政策，到目前为止不是转成劳务承揽，就是直接资遣员工，完全不顾劳工工作权。光是台电年底就资遣了超过200名工程师，要求若是持续留下，就得接受公开招考。不少工程师甚至已经在台电任职10年以上。所谓派遣归零，就是变相全面资遣。派遣工会希望公部门禁用劳动派遣、劳务承揽，由政府直接雇佣过去长年以来本该由政府直接雇佣的假派遣人力。行政院承诺依照行政程序7天内答复。有线电视业者北都今天证实，元旦下架6个频道，包括 Momo 亲子台、卫视中文台、Fox Movies、Fox Star World， 还有 Lux TV。市场推估，台北市将有10万用户受到影响。北都与频道代理商优视、浩明、大亨授权费谈不拢，9月开始深陷断讯危机。北都之前已经宣布下架浩明代理，包括 Z 频道、龙翔电影台、JET 综合台，还有国新卫视4个频道。明年元旦又将下架6个频道。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近期连2周出面调除北都与优视、大亨两大频道代理商的授权费欠费纷争，但是没有结果。北都也主动向 NCC 申请变更部分频道，1月1号正式移动。市场担忧大亨代理的东森家族还有未来家族频道可能是北都下一波断讯下架的未爆弹。台南市一名女子今年7月中旬开始饲养了一只鹦鹉，白天天气晴朗就会把它放在大门外玄关处洗澡 晒太阳。鹦鹉的叫声听在邻居陈姓夫妇耳里觉得十分刺耳，无法安静休息，分别导致了恐慌症发作，抵抗力下降，决定向警方检举。警方依照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了1000块钱。四组声明异议，要求撤销原处分。台南地方法院简易庭认为，噪音忍受度因人而异，鹦鹉噪音为管制噪音法令规定以外，不具持续性或者是不易量测，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宁的声音，驳回异议不得抗告。也就是说，四组就是得罚1000块。行政院今天列表公布2020年1月1号开始25项重大政策或者是便民措施，包含了基本工资调整、2到3岁托育补助、公司部门社工薪资调整、机车或者是其他车辆太旧换新补助、农业环境基本给付、老农津贴调高、农产品初级加工管制制度上路、扩大远距医疗以及公共出借权试办。明年开始，每月的基本工资由23100元调整到23800元，时薪由150元调整到158元。满2岁幼儿续留、公共托育还有准公共居家托育人员或准公共托婴中心者，持续给予托育补助。依家庭经济条件补助，送托公共托育者每月3000元到7000元不等，送准公共居家托育人员或者是准公共托婴中心每月6000到10000元。老农津贴由每月7256元调高到7550元。扩大补助淘汰2007年6月30号之前出厂的老旧机车换购电动二轮车，或者是符合7期排放标准燃油机车，每辆补助5000块钱。重型以外电动机车、电动辅助自行车，每辆补助3000元。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42点，2392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7点，2197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22点，300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63点，10292点。新加坡海峡市报指数下跌10点，3211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7点，12001点，成交金额1002亿。中央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大陆冷气团影响，今晚到明天北部还有东北部天气偏冷。今天晚间到明天上午，新竹县和苗栗县为黄色灯号寒冷区域，可能出现10度以下气温，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转动世界地图，即使无法即刻动身， 到不了的地方就交给味蕾细细品味。 博朗精品咖啡，柑橘茶香醇厚甘甜， 坚果香气浓郁圆润。 博朗精品咖啡，巴西喜拉朵伊索比亚单品豆种糖奶极致呈现。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中山北松山区的立法委员蒋万安。这次立委选举，恳请您支持实在做事认真打拼的蒋万安。1月11号，请唯一支持4号蒋万安，让好立委继续拼。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安德烈慈善协会正在为5000个受助的弱势家庭孩童募集常温保存的年菜食物箱。每一箱的年菜食物箱是受助家庭过年前最期待的礼物，可以陪伴他们度过温暖的团圆夜。这份爱的礼物非常需要您的支持，欢迎您到安德烈慈善协会的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了解详情，或拨打爱心专线02-2290-2248。 忙了一整年，辛苦了，该让自己休息一下。爱车也辛苦了。 SUN 汽车保修联盟提醒您，趁岁末陪他回厂进检。 SUN 鼠年回娘家，除旧布新迎新春，进厂消费就享免费健检，消费满5888还能月月抽 UV 除螨吸尘器，指定 SUN 保养套餐再送新春好礼哦。 实在就是 SUN。 大家好，我是林银杏国际董事长林银杏。杏仁越纯粹越美味，80年品牌你喝过了吗？我契作的杏仁农场原果带皮直接研磨， 只为给你最纯的杏仁滋味，最纯最细，无添加的零银杏，每一口都营养，是照顾自己及送礼的最佳选择。请洽全省各大百货零银杏专柜及官网选购。 大家好，我们是 Trash。 我要放掉不羁的爱，不后悔也不怕失败，生命曾经我的存在， I know the spirit will never die， 飞天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yeah!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 free 下去了，我怕我们一直聊天聊聊聊聊到忘我，然后整集大家就一直听听音乐就好了， 听趁乐结束，然后又不知道我们今天其实有特别来宾呢。 Oh my god， 这个特别来宾他现在身份很多元耶，我不知道他是 YouTuber 嘛，部落客啊， 是是， 然后他现在也是像微广播人， 微对微而已，微 a little bit a little 广播人，然后他也跟那个 写书 、他是作家，他还跟人家出联名的彩妆、 啊、这什么事都要捞一下、啊、因为没钱 而且彩妆还秒杀、 没有，我跟你讲只要出了少就会被秒杀出了少就好了， 然后书第一版就是那个压的那个本数也低一点， 对对对，所以现在三刷嘛，因为就是出了少所以可以三刷 让我们掌声欢迎丹妮表姐Oh my god， 嗨 Hello 大家好，第一次来 还是应该叫你综艺大帝，就 也可以随便，我很 free， 我真的是超 free 的， 我们今天真的是很 free， 就是也没有一个特别要聊主题， 而且我们连 round down 都没有， 对，我自己还有个小 round down、 啊、哦你有哦，好好， 对，因为其实我有点忘记我们到底有没有在电台访问过丹妮表姐， 应该是没有， 应该没有吧， 应该没有。 可是因为每一次遇到丹妮表姐，她都是以一副跟我们好像我们 很熟， 哎、马里奥，哎、马克，我跟你就是首长想说， 但其实我们很少遇到， 对，就首长想说是我自己失礼忘记说，其实我访过人家吗？然后我印象深刻有一次是。有一次我主持一个直播节目，然后那个直播节目呢，我个人是非常紧张，因为那个设备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出问题的感觉。然后那个丹妮表姐是那一天的来宾之一，就在后台聊天的时候，那时候她开始透露说她很想当主持人，她喜欢主持，然后就想说，天哪，喜欢这种折磨自己的工作，她是跟我说真的嘛？就后来你真的看到她越来越多场合，就是也许 当主持人， 对记者会、彩妆什么，她真的开始当主持人，然后主持自己的节目，然后我想说。他没有在开玩笑，他是认真的。 那现在你喜欢主持人这个工作吗？ 不讨厌。那你说的没错，的确是蛮折磨人的、 啊。对啊，我就想说， 是没错啊，是没错、啊。你刚组团大厂，你应该被折磨完了。 不，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主持不分大小厂，它就是一个会让人家蛮有压力的一份工作， 尤其是来宾话很少的时候、对， 而且你就是最近又出了一本新书，然后是在讲关于沟通 啊，书名有点长，让我想一下， 对，书名太长了 哦，马可不落心人际说话术，因为我脑袋真的很小，所以我自己会记不得， 但是这是你自己的书名，哎， 不是，就是本身取的有个长的。 所以他们没有，他书名不是你自己取的， 不是不是，是出版社取的。出版社他就说这可以吗？我说哦，你们高兴就好。我说我自己就这样啊，我就是很 free。天哪，我怎么这么 free？ 我是不是没个性？ 不是、啊，那你自己在写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没有浮现说，哎，我觉得有一些名字蛮适合的吗？ 没有哎、欸，没有、欸、没有没有。我个人觉得这种大事都交给别人，我不要这种专辑名称的那种无法啊，随便啊。你们两个自己不会有这种就想说这种事交给别人就好 了？没有这种事情，我们一定要 自己 弄、 哦，自己要自己弄吗？啊、哦好， 因为这才会这 哦好。感觉是什么学习了还是什么？ 对，学习了。刚刚有一个学习到一课了，这样、 啊。因为这才是最贴近到 你自己的东西呀、啊。 哦，我想说算了，这样交给专业啊。出版社， 比如你可能会取表弟妹们嘴巴动起来什么之类的。 哦，有可能对，但是这是出版社取的，完全就是不 care。对。 所以马可不辣心人际什么，我在 说话说。哎、欸，你们两个这么会，你们两个也是在这边打滚的，所以你们两个真的也是很会说话的。 我们其实我们都在学习当中，因为我看到你说，因为我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因为你开始就像我说的，上次遇到你，然后你有点迷上主持，然后在主持的心路历程当中，你发现有时候你一讲。话全场安静的那个氛围， 就是突然， 对啊，真的超怕啦、啊！ 所以是因此发展出一套就是要如何沟通，所以决定要出这本书吗？ 我跟你讲，我妈出原由超烂的，出版社给我五个主题，美妆什么什么，我说啊无聊，我要这个哦好，那就这个吧。天哪，我真的很过分。但是后来我是真的有人生就是认真去体验各种说话的场合。嗯，对，你们有没有什么说话困扰？ 说话的困扰， 像有一题我真的答不出来，是我没办法放进书里面。如果你的另一半有狐臭，嗯，你该怎么劝他、哦？劝他去治疗狐臭？ 你不就是假装有一些业配，然后叫他试用吗？ 没有哎、欸，我觉得这很伤人、欸。 哎、欸，你今天闻起来很香哎、欸，是一种水果的味道、欸。 而且他说刚运动完，难道他的汗是水果香吗？ 没有，他现在是情境设定。 不是，我是真的觉得你、 哦、我吗？ 对 哦，真的谢谢你哦，我才刚运动完，谢你人真好。你还没回答我啊？如果今天你的另一半，你的女朋友，那马克你的女友，嗯，有狐臭，但是他其他地方你都爱，嗯。你就是只擦他这个狐臭， 这个也是超多听众会问我们的问题。同事有狐臭怎么办？ 同事就对啊，好伤人哦。这题我真的答不出来。 就是我应该会很努力，就是每一次有任何纪念日、生日，就说哎、欸，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然后送你一个礼物。然后什么日子啊？今天是我们交往第31天。 对， 其实但其实那些东西全部都是体香膏啊、除臭剂啊。 我懂，你就希望他渐渐知道。 香氛蜡烛啊， 对。比如为什么你的老师送我这些？让身体香香的产品、啊， 我希望你闻起来香香的啊！哈，我不香吗？嗯，对你很臭 哦，对，那就是。对啊，空气就是会凝结、啊。 对啊，对啊，是会凝结。 没有啦，后面那个当然是搞笑讲的啊，当然就是说，那为什么要香香？就是我希望你香香的啊，我希望我们都香香， 圆、 嗯、整个家都香香的啊， 圆滑型，圆滑型。 所以你说你去各大场合体验一下说话术，你还有感受到什么很困难的吗？ 最常很多人会问我说，如果他喜欢的人是据点王怎么办？嗯、但这点其实我自己也会遇到啊，但是这真的很难，因为你得失心一放进去的时候，你就 care, 就完蛋， 你就很 care 对方就是会不会据点，但是我知道你不 care， 我怕我就是很常据点别人的人，我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很会聊天， 可是你明明是主持人呢、欸。啊、还是你下班了？ 我就把我能量都放在这边了、啊。 哦，对， 下班我就想放空。 下班就是关机，谁想取悦你啊？有没有觉得常遇到想说，我怎么下班还要取悦你？我好累哦。 所以这一点你怎么回答？如果对方一直据点你的话？ 我后来查到，因为我自己也会上网查答案，但是这蛮难的答案就是你真的不要得失心，因为如果你把它想成一个你不 care 的凡人，你就是可以很自然的把他的话接下去， 没错， 把他当做爸爸光宗在聊天 就好啦，对对对对，这是唯一图，对，或者杨秋女我妈这样就不 care 了，对。 所以在那么多你开始主持的场合当中，你有没有印象深刻？就是你主持有不小心说错话，然后那个气氛很糟糕，或是干嘛的吗？ 主持目前。还好，嗯、 你是容易就是让自己的过错就过去的吗？还是你会一直纠结在那里的人？ 哎、欸，有时候会一直纠结，你会吗？ 我超纠结， 对，好烦哦、喔，这个个性好讨厌、喔。 你会很纠结、喔， 很纠结啊，超纠结的好不好？就是 因为你给人家的感觉可能是会想说想个几天，想说算了，过就过了。 那、没有分事情，如果被酸明码，就是哎、看一下，不是很重要，那真的就过了，你就不会分事情啊。 现在的你应该已经不在乎酸民了吧？ 你有在乎过酸民过吗？ 哎、没有哎、欸，这个功课我上辈子修完了。其实但是我的同行或者是你们是公众人物里面，有些人可能会真的很 care。 是， 对啊，但你们 care 吗？ 我蛮 care 啊，我蛮 care。 可是有人骂你吗？也会， 还会啊，会啊，会啊，会啊。 不管你是什么人，都会有人骂你。 对 哦，也是。 对啊， 你们 care 吗？就还好。 我很 care 啊。 你会 care？ 我揪在那边很多天。 那你怎么排解？ 我没有办法在那边说出来。 原来那天有人出殡，就是因为 死亡笔记本在他手上。 死亡笔记本超厚一本。 对， 丹妮表姐俩虽然平常有在就是关注你的频道，看你有拍什么新片啊，嗯、然后看你的 Facebook， 可是好像没有就是认真的 Google 过你。你有 Google 过你自己吗？ 哦、没有哎、欸， 我觉得很妙的是。你 Google 丹妮表姐都会有一些连结的关键字、嗯、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人可能最常查会浮现出来的。嗯，你知道第一个丹妮表姐空格是什么吗？ 男友。 不是不是， 我觉得男友还不意外。 没有人 care 这个。对， 是学历。 哦、 学历， 我想说，为什么大家都要 Google 丹妮表姐学历呀、 啊？怎么会啊？怎么会有人 care 我学历？ 想知道就是为什么你这么聪明呢？ 哦，谢谢你，真会讲话呢，不愧是广播人呐、啊！ 你 们俩都好烦。对啊，怎么会说话？还是我香香的？ 所以是什么？大家是不是很好奇，是不是当一个美妆 YouTuber 或是当一个开始跨界到主持人是需要什么样的学历吗、 欸？我现在拿我的手机去 Google 我的同行好了。 哎、欸，我不，而且。他一讲出来，我就想说，哎、欸，我的确是不知道丹妮表姐以前，因为我知道以前你是上班族嘛，嗯、然后误打误撞写了一篇文章很红，然后跨到这个领域来。可是我的确也是不知道你念什么、欸，哎，就你原本大学念什么，想做什么。 嗯，我现在是，我是念辅仁大学广告系、 欸。你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他。 你要 Google 你同行、哦， 我 Google 我同行啊。 那个同行居然想到是他， 他们 是我们朋友， 他们 是朋友 啊， 是哦， 因为我们是朋友啊。 麻吉麻吉啊， 那他出现的是 IG 就很无聊，某某 IG 就 OK 这样。 对啊，所以你是辅大广告系的。 对啊，那我先打另外一个同行。可是这个，因为这个同行打出来，因为名字太普通了， oh, okay. 所以 哦， oh. 对，会出现出 长春藤。 他第二个是丰胸哎。 对啊，哎、欸，对，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有丰胸？真妙！ 你的第二个也蛮妙的啦。你的第二个是防晒。 哎、欸，我过了第二个不是防晒、欸， 哦是吗？ 我第二个是丹妮表姐空格分手。 我是第三、哦，我是第三个。 第三个是分手， 哦、怎么这么都是一些无聊的事情啊？ 所以关于你感情的事情、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真的是很没有主题性哦？聊到什么就聊什么。 哦，对啊，你们观众会 care， 你们听众会 care 吗？ 我觉得就是大家知道这三个人凑在一起，反正就不会很按照主题走，就是瞎聊。 我只希望就是一样，趁现在今天丹妮表姐在我旁边的时候，我要再次讲一次，丹妮表姐的马克不是马克，不要再私讯我。 他很困扰， 对，真的我对 你们那边也很困扰吗？ 对，我们这边的马克真的不是这个马克， 對 真的不是不是也是。但是他们都是声音很有磁性，所以才会被误认。有没有开始我就说你声音很有磁性， 很厉害， 对，第二代光宇， 所以第二代光宇 就帮你弄个封号。 所以分手，大家是好奇你的情商吗？ 我不知道哎、欸，可是大家好像对于这种事情都会 八卦。 离婚的，大家一定会去 Google、 啊。问个问题，就是嗯，你是现在又交男朋友了？ 没有，跟分手啦、啊，分手了， 又刚分手。 对啊，怎么办啊？怎么人生这么失败？ 因为你知道，就是要邀请你来的时候，然后就跟我们气质聊天，我就说，我见丹妮表姐现在单身，她说没有，她交男朋友了。 我觉得很容易就 她去夏威夷就是为了他，然后我说哇，知道很多细节，然后我就说、 啊、 那个 知道好多细节、哦， 然后说但好像又分手了，我说怎么可能那么快？ 就快啊，是没办法、啊，就人生就是然后不知道是先见到明天的太阳还是无常。就是先见到了无常， 所以是可以聊为什么分手的吗？ 可以聊为什么分手吗？我觉得， 因为你去夏威夷是很近的事情、欸，哎， 对啊，为什么分手？我是要问他、啊、为什么我？因为我只问他一句，他就解释很多，我就说，哎、欸，你是不爱我？他说对，我说哦，那这句就够了，就所以我没有听到真正的理由。因为我觉得那些理由不重要啊。 你现在会不会在情商期？ 最怕空气。 但是我讲的是真的，我这故事是还原是真的，因为他就是在解释，然后我就觉得听起来， 所以后面解释其实不重要，重点就是那一个问 句。我就问一句，哎、欸，你是不爱我？ 你是不是不爱我？他说是，那其实后面都不用听 了、啊。所以我就不听，我说 OK，、啊、我就说哎、欸 okay, 这句就够了， 拜拜、 嗯，我就说这句就够了。 那你现在已经走出这一段感情了吗？ 还没、欸，对， 那我还在那大问特问， 啊、可是 我真的是需要看这本书、欸啊。 不会不会，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就觉得可以，就也没什么，也不是我不是王妃，又不是什么。 让我想到你某一次的记者会， 嗯，我因为我有很多次主持也是全场空气凝结， 真的吗？我要听我要听我要听。 但碍于那些是名人，就我不能讲那案例、嗯，但我可以私底下跟你讲， 私底下可以 分享。你可以问到对方感情的事情是不是？ 就有时候那个氛围，你好像觉得。 他好像貌似可问， 感觉可以讲。可是你一旦，比如说我一讲说那个夏威夷，我说哎、欸、那个夏威夷呢，就 变脸， 也都没有人要接话，就全场安静，就是一群人都安静。 那你怎么接？你 好像真的，你要知道那个主持的时候空三秒都像空三年。 对， 然后是 他后来就也意识到全场安静，他自己出来说，哦，那没有，就类似像这种， 那他还 自己有 还算 OK， 上道 对，可是你就觉得自己就超不上道的啊，想说你都。就是这好像不是你应该要犯的，你会犯的错。 明星应该不能问感情吧 ？KOL 还可以啊 ，KOL 可以 ，KOL 就网络上的人 ，KOL 可能比较贴近跟真实一点。 所以 KOL 有什么不能问的吗？不能问厂商的事情，不能问 厂商可能比较 没有。我觉得蛮多 KOL 你们还是不要问会比较好。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可问的比例比明星来的高一点。 啊、哈， 对，但你们怕你们下次访问什么难道？哎，但有时候你们可以问 我怕我们在 KOL 界的那个名声整个臭掉。 对，我是说可能 KOL 比较可以问，但不见得每一个都可以。 好，今天其实邀请那个丹妮表姐来，主要是因为我们每个星期四的下午有一个妹妹爱漂亮的单元。 哦，是 妹妹爱漂亮。就是一直都是我们两个在讲，然后有时候 你好意思马克 不是我从来没有在讲、 不是有时候会问到男性说、欸、男生怎么保养， 我都没有在讲，都是他在讲、 但你知道有时候就会讲到一个瓶颈，因为我用过的产品也不够多，然后就是知道也不够广、所以我人生一直觉得说应该要有真的专业的美妆 YouTuber 来分享，他们用的产品才叫真的够多，他们用过眼影盘就是堆起来都跟101一样高、他们才有资格来分享，但是你碍于就是你知道就是节目预算是很难邀请，就是 KOL 来到现场当中的 都爱钱吧。没，这实话，我的广播节目，我也跟他们说，你们不用邀 KOL 都爱钱、啊。 对，就是因为现在丹妮表姐自己有一个广播节目了。 对，我知道，我懂， 所以他我就觉得他一定懂那个我们的，他同理心一定发挥到最大。 KOL 是很难出动的， 所以难得在今天我们才能真正这个单元终于邀请到一个真的美妆 YouTuber 来到现场， 因为我本身人非常好高， 所以待有把握机会，待会呢我们好好来问一下，大家可能会有的彩妆问题。 好， 间谍放送， 展开一场音乐的奇幻盛宴，百老汇最伟大音乐剧首登大荧幕年终巨献 Cats 猫，安德烈洛伊韦伯音乐剧经典联手流行天后泰勒斯，全新打造入围金球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Beautiful Ghosts》。歌坛天后泰勒斯、詹姆斯·科登、奥斯卡肯定朱莉·丹契、珍妮佛·哈德森等超强卡司共同现身演出，请听环球 Cats 猫电影原声带 Memory。 我是杨景华，人生要走在对的道路上，从捷运 A7 站走进落雨松平原，拥抱温水泳池会所，还有购物商场，随时去 shopping， 真爱就在你身边。 首付29万起买23房，当红巨星热销超过500户，新复发华悦城0339788777。 今年围炉玩，初一去哪玩？ 当然是三代同堂去兜风喽！ 还好我们已经换了 Luxgen URX， 搭载 ARD 抬头影像系统和 ACC 跟车技术，用高科技守护天伦之乐。 URX 全新上市，旧换新，79.8万起。 URX。 阿仔啊，恭喜哦！新婚购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度就无用诶。 嘿啊，为了新厝甲买床吼，我做足侪功课呢。我有 CNS 飘装的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困个舒适，老人囡仔都无足介意诶。 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对啦，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 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女儿啊，你买回来的无二松子酥真香，吃了还想再吃哎。 那当然，因为无二的点心全是用养生坚果融合古法纯麦芽制作而成的，天然又不腻口。 太好了，过年就去无二买年糖，好吃，送礼又有面子。 年节送礼，快上网搜寻无二点心。 加油加油， 爸爸，有啦啦队表演加油哎。 那爸爸也要去台塑石油帮我们的车加油 哦。 三月底前，每周三到台塑石油、福茂、全国、西欧，除各站好看外，汽油加满25公升，现折25元哦。 台塑石油九五加，上安心。 下款，我是小春 Kenzi。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如果要说个开始，大约播响3年级，特别的期待下课回家特别急哦。教我收拾好我的行李，背包插上麻醉秒响起，像是在出任务。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丹妮表姐。 嗨 ，Hello， 大家好。 那还是做一些基本的分享，就是丹妮表姐现在自己有自己的像是广播的节目，嗯，那个在哪边可以听得到呢？ 在一个 app 叫做 Sound On， S O U N D， O N， 对 ，Sound On。 然后上面就是你会访问各式各样的人，这样子 跟你在干一样的事情，对， 跟我们做一样的事情。然后也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然后有机会可以搜寻一下。那如果回到了彩妆的部分，就是。2019年好了，我们以今年来看，有没有一些，因为有一些真的是老品牌，可能大家都知道。那2019年有没有你接触的一些新产品，是你真的以前没有用过的，但蛮让你惊艳的，你却可以跟大家推荐跟分享的吗？ 有哎、欸，但怎么办？好贵哦、喔，会被揍。 没有，那时候鲤鱼来，他也讲了一个很贵的、 哦，真的哦。 他讲哪一个？就是贵妇的乳霜、 啊。他该不会他讲什么海洋娜娜还是 HR？ 他讲哪一个啊？ 他讲那个日系的那个珍珠，那个超贵，我现在记不起名字来。 Pola 吗？还是 忘记了？ 反正他也有说那个乳霜是真的偏贵，可是他自己用过就觉得、发光。 懂。嗯。好，我怎么办？我现在脑子第一个冒出来的是 HR 的黑绷带霜、可是它真的是什么？ 黑绷带霜。 对啊，因为 HR 就是卷土重来。 你讲黑管吗？ 嘿啊，怎么办？好贵！我先不要这个，不是不要，先放一边。 那你先说那个擦起来之后， 那阵子擦完，因为皮肤到底瓶颈，然后阵子擦完，大家就说，你最近皮肤是擦什么？为什么发光啊？我说不是出油吗？他说不，他们说这个光不是出油，是你在闪闪动人。然后我想说，就是那阵子擦完，就是在陆陆续续各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同人这样跟我讲这句话。嗯，对，他说我皮肤在发光。 然后你回去仔细想，才发现是那一罐黑绷带霜。 对，因为那阵子我换了黑绷带霜。 黑绷带什么意思啊？绷带是那个受伤。 他是说那个原本是要设计给医美术后人用的，但是那些就是在瑞士那些贵族名流们想要赶快好，所以他们就设计这款霜，然后让他们赶快好，就这样一个。对，黑一个绷带一样，但它是黑色的，它就叫黑绷带。 HR 的， 对， 反正你经过专柜，你去试擦一下也可以。 你可以去拿一个试用品，反正那个试用品就很贵。对啊，很贵、 那你说如果不要这个的话呢？ 你说保养品还是彩妆还是随便都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你可以先讲保养品，然后我们再讲彩妆这样。 保养品，有一个不哦，有一个现在价钱落差非常大，直接跳到1000出的 哦， 差了一个零哎、欸， 对，1000出。我个人很喜欢没有 Vita 这个牌子，但这个牌子不是很大众。 我用过它那个摇的油水合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因为他们家的油就是，我就仔细就跟他们品牌就是对那个他们油就是认真，就是你知道那个老爷爷，他老爷爷刚开始养蜜蜂的，就是那里很荒唐，就一路就做成保养品品牌，然后他们的榨出来的油都是真的在没有污染的土壤，然后在他们自己养了一座，就是养了一座山，然后那些果实们，譬如说这个摩洛哥果啊，然后或者是那些什么，就是他们任何的植物都真的是来源是珍贵的，因为那个有机的那个认证是有些人申请了一辈子，然后就说老子这品牌是有机，但是其实那个申请很贵，所以那个一年就失效了，所以他们是其实是每年 那个每年一换啊， 对，每年一换，但是有些人申请一张就用一辈子啊，就是就人生高峰就这样讲一辈子这样，对对，人生巅峰就讲一辈子，所以他那个品牌我觉得蛮棒的， 所以美欧菲亚就是什么霜的把那个精华液的你都用过，觉得都 OK， 我很喜欢他的植物油，对。植物油，摩洛哥果啊，什么之类的。 Melvita， 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马上记起来。 对你不需要，你皮肤那么好。 你需要吗？啊，你有在保养吗？ 没有，完全没有。 他就是他老婆抹剩的，往他脸上抹啊。 真的，他皮肤好好。 他算皮肤很好的男生哦。 对，他是皮肤好的男生啊，是是。 那如果说要彩妆呢？ 彩妆的话，睫毛膏马上想到是小凯老师出的睫毛膏，不是因为我跟他有私交，是他真的是很会做睫毛膏。小凯老师新出了一支黑色的睫毛膏，一支一支啊， 是根根分明还是卷翘类型？还是 哦，我就说了，我那时候在他那个频道上说，你这睫毛长期就是仿佛睫毛吃了西力士， 哇、哦， 翘的挺到不行，真的是 有够会比喻， 对，真的是挺到不行，真的很挺，挺一天，真的。 那小凯老师会把这一句直接当做他的 slogan 吗？ 哎、欸，他 有睫毛高界的西力士。 如果他我不知道、欸，如果他真的印在那个宣传上面的话，我也是佩服他，但是下面要写白丹妮表姐， 所以这个是你印象，那个大家也可以去尝试看看。哎、欸，身为一个美妆 YouTuber， 是不是你就不能种睫毛啊？因为你要一直试，可能睫毛膏、你的彩妆，可能要那个妆容一直改变。 不会啊，我同行还是很多人种啊。他们就种，我不种是因为我觉得没办法抓痒啊。 哦，你不能放心的那边勾来勾去， 眼睛痒啊， 因为根根都是钱， 对，掉一根就会很心痛，这样。 明白明白。然后呢，之前你要来，我之前我也是有问过大家说，哎、欸，有没有想问丹妮表姐什么样的问题？可是我相信这个问这类型的问题，应该你现在还是收到很多这样的私讯，可是不知道会不会对你造成太大的困扰，因为它的范围真的太广了。他会直接说，表姐有没有好用的腮红？ 哦、 啊，你也没讲你黄皮肤、黑皮肤、白皮肤，你要高的、要粉的，还是要双的？ 哦，对，这种就真的太广。对， 你现在都会直接回说你去看我哪一个影片或什么？ 也没有，我就可能会跳过， 就是不回了。 对对对，不是故意，是处人的忍耐是有限的。对对对，人的忍耐是有限的。对，因为我没办法处理这么多事情。对， 那我们直接跳到最近表姐爱用的腮红，你最近喜欢宠幸的是哪一类型？ 最近喜欢的腮红，我觉得脑子出现太多东西了，太多了。我想一下哦， 你说要跟你一个偏粉或偏橘，或是膏状或霜状的 吗？啊，好，便宜的先来一个好了。便宜的，我觉得那是念 Canmac 吗？对 ，Canmac，Canmac。 哦 ，Canmac 这便宜到你这包色玩 的 可以耶， 对啊，真的是 当初76色的彩色笔买回家玩。 对，它只是有点小格，所以你，哎、欸，你现在马克现在睡觉了吗？ 没有啊，没有，我在听，我是做笔记。 他笔记会买给他老婆。 谢谢，就是 Canmac 虽然有点小格，但它很显色，所以我觉得很棒。 我觉得一般人应该有很多疑问，就是同样可能都是橘色腮红，同样都是粉色或土色腮红，那到底用起来的差别是什么？ 用起来哦，因为如果他们。因为开价本来就有好用东西啊，那当然也有可能开价里面的内容物就是蛮类似的，放到专柜里面，但是因为它的包装就不一样。那 Canmac 它就是个塑胶壳啊，打开的时候就没有尊荣感。那如果把它料放到专柜，它用一个很漂亮的盒子，就有打开有种尊荣感。嗯，那、啊、放到脸上呢，可能差不多。对， 那 不否认 粉质会细一点点吗？还是你知道用您用过那么多久，你也觉得其实也还好？ 除非那个东西真的是烂到不行，它才会真的有差。但基本上现在其实科技都蛮进步的， 所以听到这边你应该就知道，你是一个追求当你在某个地方补妆拿出来那个盒子，你想要惊艳全场的时候， 对， 也许你才要去寻求专柜比较贵的。 那你就买一个盒子，然后一样啊，人生巅峰买一个盒子，然后其他把它装进去就好， 不 是吗？ 也不无可能啊， 对啊， 因为有些它其实就是情绪性商品啊。那可能我对我来讲，我是个人，我有个人不 care， 我个人不 care， 我补妆的时候谁来看我，所以我就觉得，哎、欸，这个开价这么便宜，怎么那么好用，我也照用，所以我就没差这样。 还有就是要问，就是关于表姐保湿的问题。 保湿，保湿怎么了？ 他就说我想要做好保湿。 表姐跳过。 忍耐是有极限， 忍耐有极限。 不是忍耐，我说能耐 、哦、 能耐 是能耐，好不好？你们都误会我了，是能耐，能耐有极限。 要怎样才能达到完美的保湿呢？ 我觉得很多人，哎、欸，你是 有可能是因为冬天要来了，所以大家开始更注重保湿这件事情。 保湿的话，因为很多人常常跟我抱怨说什么，我怎么擦什么都觉得还是很干，所以这时候你就要放油啊。所以刚刚那个 Melvita 的油，我真的觉得很棒，是摩洛哥坚果油，英文叫 argan， 对 argan， 对，这字很怪，这个坚果油你就把它 放到脸上啊。 所以油的保养应该也是这几年好像大家才开始玩起来的。 可是很多人就想说，天啊，这么油的东西我不要不要。年哥其实不会用正确油，脸不会长痘痘 哦。 对，用到错了油才会长痘痘。 这个就是表姐她有研究过的，但是我不会再问你关于卸妆任何事情，因为你的影片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嗯， 关于你要知道自己的卸妆干不干净，然后怎样卸妆步骤才是你觉得是完善的，你就像那个丹妮表姐的频道看她认真拍那一支卸妆影片。 哦，谢谢谢谢，欸，你真的是很厉害，竟然还要看。 因为我就想说，我想看我的那个卸妆有没有 很干净， 对，很干净，所以就看你这样子。 因为很多人就没卸干净，所以脸烂，那他们一直不知道自己永远都没卸干净啊。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个单元做久了，就是也不是不想回答，是因为每个人是白白种的，你真的很难，就是我也看不到你，然后你要是问题说的不够仔细的话，是真的很难照你要的方式去给你推荐或是 对 给你方法，然后怕给错你又生气又回来匹配。 对，因为没有，这不是通则，对啊，每个人不一样。 最近呢，就是开始各大品牌，然后也会邀约各式各样的 YouTuber， 然后带你们出国，也许去纽约， 怎么那么好？ 然后去还会去，反正去很多地方，然后看大家就是参与那个发表会，然后像很多产品拍很多美照。 嗯， 但其实这种邀约是不是其实过程是很辛苦的？还是其实你就要摆明说，真的是蛮爽的这样。 嗯，当然是有爽的地方。那譬如说，如果你本身是很享受提花生活的话，那些场子的确都会蛮提花 的。它的时间是不是很短？就你飞到那边，然后你准备差不多，你就要换装，然后去出席，然后出席完之后拍完照之后，你可能就要飞回来了。 或是连续3天都在拍各式各样的东西，有可能就各式各样。然后，如果我的确是有同行是很享受这种提花生，那我对那些提花事情我没什么感觉。 嗯， 不是说我不想，而是我就没有感觉，我就无感。但是，如果说有辛苦的话，的确是有辛苦的地方，那就可能就一直拍东西什么干嘛。但是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好讲，因为很多工作就很辛苦啊，所以就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但是的确是会有不为人知的地方，可能就真的要很早起这样，然后就一直在拍，一直在拍，一直拍。就你们看到的时候就一直在拍，然后各种。 其实不是像大家说哦，我去纽约玩，去旅游，去看哪里什么，没有，其实就是参加那个 event， 然后盛装出席，然后拍拍拍拍拍拍，隔天拍。 对，然后在饭店也在拍啊，饭店说像我们现在拍一个小短片，就是一直被 品牌一直拍， 就是抓来抓去。 你有印象哪一场的那个，比如说发表会邀请那个排场让你吓到的吗？ 没有吓到啦，就很移花。 嗯， 就是纽约那一次，但就很移花，就 哇，纽约那次是 Kills 那一次吗？ 对对对对对，就桌子非常的长，就是 多， 就是一个中孝东路一段到九段那种长度，就是电影里面那种，就是那种宴会桌这么长这样。然后不是不会吓到，只是就觉得哦， 天哪，这样 就觉得不是，是因为刚好这本书我顺便刚好有写， 嗯， 刚好他们好，我们就坐在角落，我想说 yes， 就是今晚都不讲话，因为我真的累爆了，因为是时差干嘛的。结果他们好死不死把一个 Kills 的高层，不知道为什么就 放在旁边， 摆在我们的旁边， 嗯， 没有到我旁边，那我们这边的台湾区的就是这个区域。对，然后他因为高层，我现在顺便说，我不知道打出，但是我顺便刚好写这个故事，是因为高层就是他就问我们台湾的随行摄影师说，哦，你都拍什么？ 嗯， 然后那摄影师就很开心的秀他的 FB 说，哦，我拍这些，然后。就他们那边的对话迈向一个死亡的幽谷，你知道吗？ 你感受到那个氛 围？对，那是死亡的幽谷。我想说，因为我原本就是失望，就说我就太累，然后我不行，我真的要下海拯救，因为那些在高位的人，其实他们问你问题，其实我都称之为假性问题。他们不期待你什么回答，他希望你赶快访问他，然后他可以。 滔滔不绝讲 他 自己的 丰功伟业， 对，你们俩很懂，对，我们在同行的，对，所以那种高在上的人问你 高来高去的， 对，你就赶快回答，随便回答，然后你再访问他，然后他就，我就因为我就下海拯救，因为摄影师他本来就是一个老实的摄影师，所以他一直回，他就一直很开心的分享自己的摄影作品，那个人根本不 care， 你有看到那个人眼神的？ 有，他那个叉子在插那个肉的时候，就有点在那边就是脚啊，就这样无聊boring， 你知道 boring。然后我就下海，我就问他说：“天哪，我说你在 Kills 多久了？”哇，开始你知道展开了接下来就一个晚上的欧普拉行程， 这简直好像是多余的工作，就是 对我就是原本想要放空，但是变成在上班，对， 嗯， 对，但是跟美妆无关，就是变成在主持。 所以你跟他聊天，你有感受到他的开心与快乐？ 有啊，他整个人生都交代给我了，好不好？他整个说他女儿是梅格莱恩的助理，然后刚刚买新房子呢，我说 Please show me your picture， 然后爽歪，然后就把他在装潢的房子都是这样秀出来，然后就适时的要哇，这么 fabulous， 你知道这种。就是他就会开心。 哎、欸，那个回到饭店应该是虚脱哎，还拍什么照累死了。 我真的觉得我那上，我真的觉得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会变瘦，你知道吗？对，因为肾上腺素在那边。 未来，丹妮表姐，你有是不是也不会特别定义自己什么方向？就是你每一个面向还是同步的进行，你还是持续的会 想做就去做 美妆，你还是持续的会主持你场外的主持 YouTube 怎么对？ 好像是哎，因为每次计划什么事情都赶不上变化、啊，而且我不是说过，不知道是明天天到还无常先到，所以我就觉得人生太无常，我就再也不计划任何事情。你看，没大家以为我交往，现在还不是分手，所以 而且他还在情相期。 对对啊，所以想说算了，不要计划任何事。 所以你是那种就是大家给你什么东西，你也是就是好啊，来啊，做啊，无所谓，就被推着走的那种类型。 没有，如果那个东西我真的对，但是我说如果那个产品是我不喜欢，我就真的不要。 你是还是有在 从？ 但每个 KOL 都说自己摸着良心啊！ 不好意思，我刚吼太大声，对不对？ 对，刚刚那个好像有一些八卦味道在里面。 河东狮吼，那我问心无愧，我个人问心无愧，我不管别人 ，I don't care 别人，我问心无愧。 其他人一直说自己摸着良心，我们不能确定，但丹妮表姐摸着良心就是真的摸着良心。 但是人生也没比较顺遂，还不是被甩。 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嘛。 做好是不是应该会有些好报吗？ 哦、福报 的，对啊，好像没有、欸。 世界上没有这种东西， 没有这事情。 所以丹妮表姐还是个渴望爱情的人。 OK 啊，我不会想 OK 啊 ，OK 啊，但你真的蛮厉害的，你可以聊吗？大家知道你吗？ 大家知道我单身很久啊， 单身大使、欸。 但是因为你不想啊， 那华人女单哎、欸， 真的 有对啊。 但你那个欲望是没有停止，跟让他开诚布公说，我就是想谈恋爱这样子。 我是主要上这样讲，但是好像。实际上的行为好像没有去做出什么事情。 那会有人私讯想跟你做朋友吗？ 哦，完全不会， 都没有， 没有哎、欸，因为我的粉丝都是 gay 跟少女啊。有啦，有一两个，就是出道这么久以来才一两个。 那真的蛮低的， 很低，对，你应该有很多吧？ 也还好， 嗯。啊，通常可能是那些宅男女神比较会有， 对他们应该收的比较多。 对、啊， 所以今天这集结束之后，如果你觉得你身边有人蛮适合丹妮表姐的话，你也可以把她引荐一下。 可 知道很多时候缘分就靠这种 条件 吗？就从那边捞吗？也是可以啊。 条件我知道，先不要射手座嘛。 对，先不要射手座，拜托，真的。双子也不加啦。 射手跟双子都 先当朋友，我们就好好当朋友。 然后什么要有正当工作， 这是最简单的啊。不正当工作太哀伤， 也没有特别条件。 哎、欸，你知道吗？那天有人问我说。你知道条件是什么？我第一个说身心灵健康，我以为我讲了一个非常基本的要求，就对方居然爆头说这要求太难了吧？ 这个很难， 我真的现在大错特错、欸，嗯，因为疯子很多，是不是？ 就是你身心灵都要稳定，是真的蛮难找的。 哦，我真的错了，因为后来我说，请问一下，我开高富帅比较简单吗？对方说对，对，好，我说哦，好，那我知道了，我错了， 我们就一起。孤单的也不能说孤单啦，就是 迎向2020吧， 以自己一个人单身的姿态、嗯，然后 舒服 自在的迎向2020， 对， 爱自己。 是， 今天非常谢谢丹妮表姐来到现场，感谢你， 谢谢。 我们是来自新加坡的 TDH 乐团， 这是我们最新单曲。前世情人， 这是一首跨越三世的情歌，歌曲描述一对前世恋人因为无法厮守终身而相约在今生续缘，但是命运弄人，当他们在今生相遇的时候却是迟来的缘分，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希望来世可以早日寻找到对方再续前缘。 Yeah!

今天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要谢谢丹妮表姐愿意来哥哥妹妹有意思分享一下，因为她实在用过太多太多爱漂亮的产品了，所以她的分享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位。 反正就是笔记嘛，那个油跟黑绷带， 对， 就这样。 那也就是我们有就是互相互惠一下，我们也有上。 天哪，难道这就是传说中有点 YouTuber 合作的感觉吗？ 我们也有上丹妮表姐在 SoundOn 的 Podcast， 所以如果呢你有在听 Podcast 的话呢，你也可以去 SoundOn 搜寻丹妮表姐星球。她好像不是叫丹妮表姐星球，她有一个自己的节目名称，但是我相信你在 SoundOn 的平台一定就可以找到的啊。 节目最后呢，为你送的歌曲是来自于狮子 Lion 的肖志达。我每次那个视力很差，我好可怕，我的眼睛还好吗？要跟他说声再见咯， 拜拜。 你不要骗我，不信是不是躲在了哪里，写好了封没地址的信，往哪寄能得到你回应？别再说话了，我安静，我仿佛感觉到你心跳的声音。如果现在你真的站在我面前，站在我面前，请你让我看见你像天赋一般的存在着，为我祈祷，为我受罪，从此你再也消失了，怎么找到 全主打。20年前的首次创作，成就20年后的疯子自传。吴青峰附中时期所创作的第一首歌《亏》，吴青峰携手高中时期同班同学制作人王希文，重新编曲制作20周年全新版本《亏》。 掌声宇宙，要伸出手，在你的背后，让你挥霍那一阵脆弱。皱纹让我质疑，像预报天气，在你指缝间，我继续游戏，忍不住超速，看不他清晰，我放弃谦虚，无所谓收集，我看你表情坏成预计，那只可见 2000年傅中天韵奖作品，20年后吴青峰全新版本回继续任性做音乐推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国门第一眼，台湾新地标，中越美术花园，60米名人首席林荫大道，桃园特区双子星绝美地标，超精华地段，超净化豪宅，104席限量专属，台湾最美新中越，120坪中越美术花园，03-356-6677。 UFO Chinese